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风飞扬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这是不落的感觉，就像这座的感觉，在布满离人的大地，抬着头狂奔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这不是一种幻想，也不是一种痴狂，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这是飞扬的